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看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。陈平是汉高祖刘邦夺天下的重要谋臣，他心思缜密，机智多变，是使用权术阴谋的顶尖人物。今天咱们就聊聊陈平的谋略人生。貌似潘安助他接下好姻缘，身在楚营心在汉，声东击西救汉王，人生两次重大飞跃，成就西汉第一谋臣，平定天下不择手段，复兴大汉身保名权。敬请收听经典故事《陈平的谋略人生》上集。陈平小时候家境十分的贫寒，他的哥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。陈平自幼跟随哥哥长大，不过他跟哥哥有着天壤之别。陈平从小啊不喜欢种地，而喜欢读书，广交朋友，性格呢和一般的庄稼人非常不同，大伙都认为他是游手好闲。哥哥十分宠爱他，见他特立独行，也就随他去了。转眼间这陈平到了婚娶年龄，他出身贫寒，加上游手好闲的名声，有钱人家自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了。而一心往上爬的陈平自然也不愿意娶穷人家的女儿。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，陈平的婚事就耽搁下来了。本乡有一个叫做张富的富翁，他有一个孙女，大概是天生克夫的命，前后嫁了五回，每个丈夫都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到今天还是个寡妇呢。可是啊，再也没有人敢娶她了。陈平却一心想要娶她，还亲自上门来提亲来了。虽然家境贫寒，可是陈平长得是相貌堂堂，玉树临风啊。初次见面，张富对她还算是比较满意。可是张富还是不放心把孙女嫁给这么一穷小子，他就尾随陈平来到陈平家里看看。陈平的房子破得连门都没有，用一张破席子挂那当门，虽然是陋室，附近却车马喧哗。那天张富在陈平的屋外头发现了不少车轮的痕迹，见到这些痕迹之后，张富不由得喜笑颜开。这些痕迹为什么会让张富这么高兴呢？他最终有没有把孙女嫁给陈平呢？原来那些车轮的痕迹都是达官贵人的车马留下的，这说明陈平经常跟他们来往啊。一个穷小子竟然和当朝的贵族打得火热，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些手段的。张富认定陈平日后必将能够成功，马上宣布把孙女嫁给陈平。自从娶了张家的寡妇，陈平是如虎添翼了。张家的财富正好用来投资他那全心全意结交权贵溜须拍马的事业上，这可以看作陈平人生当中第一次重大飞跃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在大泽乡起义，还建立了政权，立了个魏王。陈平觉得自己出头之日来了， 于是辞别家人投奔魏王，后来又转入楚霸王项羽的手下做了一个谋士。可是事与愿违呀，陈平并没有得到项羽的重视，整天是郁郁不得志，不由得产生了跳槽的想法。鸿门宴上，陈平第一回见到了刘邦，他看出刘邦拥有雄才大略，就琢磨着投奔到刘邦的门下。过了一段身在楚营心在汉的日子以后，机会终于来了。刘邦被项羽软禁在咸阳，刘邦让他的手下大将张良赶快想办法逃出去，可是张良也跟着一块被软禁了，就是有三头六臂他也没辙呀。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陈平，以往跟陈平的接触当中，陈平多次暗示自己愿意投奔刘邦。这个关键时刻，张良决定孤注一掷，暗地里去找到了陈平。这正中了陈平的下怀呀，两个人是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陈平给张良出主意说，要想从项羽身边救出刘邦，首先得调虎离山。这个不好对付的老虎不是别人呐，正是项羽的亚父范增。范增是项羽最信任的心腹，项羽视他为父亲，因此尊称他为亚父，也就是干爹的意思。范增沉稳老练，满腹谋略，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动他谈何容易呢？第二天，陈平就开始实施他的计谋，他怂恿项羽给楚怀王封义帝的尊号，送他到郴州去养老。想当初项羽打着楚怀王的旗号起义，现在秦国已经被灭了，这个楚怀王已经没有用了，把他除掉，这样项羽就可以自己号召天下了。陈平的话正挠在了项羽心里最痒痒的地方。不久，范增上朝面见项羽，项羽把对楚怀王的打算跟范增说了，范增点头称是啊。这件事情关系重大，范增只能亲自出马，临行前范增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能让刘邦回到汉中。项羽再三保证，范增这才放下心来走了。陈平估计范增走远了，就趁着早朝奏上一本：霸王，现在诸侯们都聚集在咸阳，每路兵马都不下四万人，这些大老爷们每天三顿饭，一个馒头两三口就没影了，军粮的负担太重啊，如果不赶快让诸侯们回国，恐怕老百姓就负担不起了。项羽一听大吃一惊，马上传旨，天下诸侯路远的给十天期限，路近的给五天期限，在期限内做好回国的准备，唯有刘邦留在咸阳陪王伴驾。项羽扣住刘邦也在陈平的意料当中，陈平趁着各路诸侯回国的机会，和刘邦、张良三个人上演了一招声东击西。首先，刘邦按照计谋提出申请，跟项羽请假回故乡省亲。项羽呢犹豫不决，干爹临走的时候可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不能放了刘邦。张良就在旁边故意讽刺项羽说，您要是不放刘邦回乡探亲，他也许就在沛县称王了，您不如派遣他带着残兵败将回汉中去，再派人去沛县把他的家人接来做人质。陈平也趁机煽风点火，陛下呀，您已经封刘邦为汉王，这事儿地球人都知道，现在您却把他扣在咸阳不让他上任，这样恐怕天下人会说闲话吧。人家也许说了，陛下一登基就说瞎话，那以后执行法令谁还遵守啊？您不如听从张良的计划，把他的家人押做人质，到时候还怕他刘邦不回来吗？这样既可以保全信用，又可以约束刘邦， 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儿吗？项羽是个好面子的人，觉得陈平的话里有几分道理，也就同意了。刘邦心里欢喜无比，回营后立刻拔寨启程，这一去就如同脱钩的鱼一样，再也不回头了。刘邦走了之后，项羽才明白自个儿上当了，就把气全撒在了陈平头上，再加上其他一些小事儿，项羽越来越不待见陈平了。陈平觉得自己成了受气包，说不定哪天呢，项羽就会咔嚓一下子让他人头落地呀。于是有一天，陈平偷偷的走了，他想起在刘邦手底下有一个好朋友，想通过他投奔刘邦。天快黑的时候，陈平逃到了黄河边上，请船夫送他过河。上了船，从这船舱里边又走出一个船夫，这个船夫人高马大，一脸的凶相啊。陈平立马猜测，这俩人可能是水贼呀，以为他身上带着珠宝呢，想图财害命。陈平反应极快，他马上脱了上衣，扔在船上，光着膀子帮着船夫一块划船。船夫一看他腰间没有什么，这衣服掉在船板上也没有声音，知道这人呢身上没有贵重的东西，也就打消了加害他的念头。一场凶险竟然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化解了。貌似潘安助他接下好姻缘，身在楚营心在汉，声东击西救汉王，人生两次重大飞跃，成就西汉第一谋臣，平定天下不择手段，复兴大汉身保名权。敬请收听经典故事《陈平的谋略人生》上集。陈平经过好朋友的推荐面见刘邦，两个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的投机。刘邦破例封陈平为都尉，这可是仅次于将军的武官呢。刘邦还把陈平留在身边做了一个参乘，陪刘邦出行，为刘邦驾驭马车，并且让陈平监督三军的将领。这一下可引起了三军将领的不满喽。陈平哪根葱啊，凭什么监督我们呢？大家纷纷在背后说陈平的坏话，还说陈平啊品行不端，贪污受贿。得了，陈平的麻烦又来了。虽然在解救刘邦的时候陈平功不可没，可是架不住这么多人都说陈平不好啊，刘邦也心生疑虑，于是把陈平找过来。我听说你原来是投奔魏王的，后来呢又投奔了项羽，现在你又来到我的门下，你这么善变，让别人怎么相信你的信义呢？先是死里逃生，接着又受众人指责，现在连刘邦也不信他了。陈平的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，这回他该如何为自己辩解呢？陈平一听，哎呀，不妙啊，赶忙跪下了磕头，为自己辩解。我侍奉魏王，魏王没有好好用我呀，我离开他去帮助楚霸王，楚霸王也不相信我，所以我才来归附大王的。我虽然还是我，但用我的人可不一样了，我久仰大王善于用人的名声，所以才不远千里来投奔您。我来到这儿什么都没带，连生活必需品都没带，这样才接受了别人送我的礼物。如果大王听信谗言还是不相信我，那我收下的礼物还没动，我可以全交出来，请大王给我一条生路，让我辞职回家，老死故乡吧。 陈平寥寥数语道明了各方的政治优劣，话中有话，刘邦顿时打消了对他的疑虑，并且重重地赏赐了一番，提升他为护军中尉，统领禁军，专门监督各军将领。这是陈平人生里的第二次重大飞跃。公元前203年，楚汉战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刻，刘邦被项羽困在了荥阳城内，被断绝了外援和粮草通道，眼看着一天天困死，这刘邦是心急如焚呐。陈平在项羽手下干过，深知项羽为人，就献计说，项羽生性善猜忌，容易听信谣言，只要大王肯花费大量黄金，就能够离间项羽身边的范增、钟离昧这些重要大臣，没有这些人的帮助，项羽就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，自然就削弱他进攻的力量了。刘邦认为这是个好计谋啊，于是拿了40000斤黄金交给陈平，任由陈平之用。陈平花了许多黄金，在楚军内安插了很多间谍，让他们散布谣言，说这范增、钟离昧这些大臣对霸王非常不满意，正谋划着投奔刘邦，灭掉楚霸王，然后分割土地，各自称王呢。陈平的谣言能否奏效呢？范增是项羽最信任的心腹，项羽的干爹，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功臣，没想到下场也非常的悲惨。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果然没过几天，谣言就在楚军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这些话传到了楚霸王项羽的耳朵里，使他起了疑心，对钟离昧产生怀疑，以后有重大的事情也就不再跟钟离昧商量了，对干爹范增也没那么信任了。项羽虽然疏远了钟离昧这些大臣，但是他对荥阳城的攻势却丝毫没有放松。为了彻底孤立项羽，陈平还要把范增铲除掉，为此陈平不惜设计嫁祸于范增。陈平让刘邦假装投降，吸引项羽的使者来到刘邦的帐中，借此离间项羽、范增这两个人，无中生有，借刀杀人。刘邦传出投降的风声以后，项羽果然派使者来到刘邦的营里，陈平让厨房准备好十分精致的餐具，还有丰盛的大餐，端进使者房间。使者刚一进屋，就被请到上座。陈平十分的殷勤，再三问起范增的近况：“干爹最近身体好吗？他老人家最近忙什么呢？”然后又对范增大夸特夸：“干爹持重老成，满腹计谋。”对于投降的事儿啊，只字未提。夸完了，陈平伏在使者的耳边低声问道：“哎，干爹有什么吩咐吗？”使者不解地问道：“我是霸王派来的，不是干爹派来的，你们不是要商议投降的事儿吗？”陈平一听，故意装作非常吃惊的样子：“我还以为你是干爹派来的呢。”说完了，叫下人撤去上等酒席，然后把使者领到另外一间简陋的客房，改用粗茶淡饭招待。陈平呢，满脸不高兴地拂袖而去。使者没想到会受到如此奇耻大辱，非常气愤。回到楚营之后，愤怒的使者把情况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项羽。项羽一听十分生气，更加坚信干爹私通汉王的谣言他是真的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范增向项羽建议应该加紧攻城，但是项羽呢一反常态，拒不听从。范增还纳闷呢，过了几天，范增也听说了外边说他私通汉王的谣言，他悲凉地感到项羽已经不再信任自己了，于是对项羽说：“